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剪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呢？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财主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 他虽然未行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这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在世上所受的待遇，被欺压不开口，被牵到宰杀之地，像剪羊毛人的手下，但他还是无声。但愿我们都能够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再来唱这首诗歌，主我愿像你，荣耀的救主，深愿像你，愿你的圣灵深印我心，深印我灵。 荣耀的救主，我深愿像你，这是我祷告，我的盼望。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以代主基督完美形象。主我愿像你，主我愿像你，荣耀你向你传接，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灵。 第二节， 主我愿向你，有怜悯心肠，温柔和宽恕，慈爱善良，帮助孤苦者，人归基督，寻找汪洋。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圣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心深引我你。向你谦虚负责任，忍耐其勇敢， 这边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甜美，他的荣耀的形象。第三节讲主，我愿向你，我们一起来读好吧。第三节，主我愿向你谦逊俯救人，忍耐且勇敢，圣洁柔顺，遇苦待辱骂，能逆来顺受，您自受痛苦，使人得救。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愿你的甘甜，愿你的丰盛，愿你的圣行深印我灵。我觉得第三节是大概我们在服事当中，我们在家庭当中，我们在走这条天路的时候，常常需要提醒我们自己的谦逊俯救人，忍耐且勇敢，圣洁柔顺。我们唱一遍第三节好吧，第三节我们再唱一遍，当作我们的祷告，求神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是靠学习做不到。 主我愿向你谦逊俯救人，忍耐且勇敢，圣洁柔顺，与苦待辱骂，能逆来顺受，宁死受痛苦，使人得救。主我愿向你，主我愿向你，荣耀的救主向你称洁。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主，爱我们的耶稣基督，主我们真的到你面前来的祷告是，主我们愿意向你，我们愿你的圣行印在我们的心灵，印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真是让人看到的时候知道有主你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一个宝贝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拯救我们的磐石。主你告诉我们说，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这个天地都为你所造，都为你所拥有，我们也是从你而出。主你是何等荣耀，何等全能的这样的一位主。主我们也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在你的前面。主你不但创造这天地，你不但创造我们，主人你也摆下了公义，你也摆下了公平在我们的当中，你也有你的慈爱与你的诚实来带我们，让我们来歌颂你的慈爱，让我们来歌颂你的信实。主实在这样，你是这样一位荣耀，你是这样一位浩大，你是这样一位有威严有尊荣高高在天的神，但是主你却愿意放下自己，你却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你像羊在剪毛人的手下无声，你自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人的样式，自己谦卑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主你的死是为了赎我们的罪，因为天上地下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能够赎，把其他的人从罪中赎出来，唯有主你自己，你是圣洁君尊的大祭司，你一次将你自己献上，就完成了这样的救恩，让我们能够到你的面前来。主你是这样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全能的主，拥有一切的主，你却愿意这样俯救我们，这样卑微自己，存心谦卑，遇到辱骂苦待你逆来顺受，你谦卑柔顺在我们的当中。但是主，当我们看我们自己的时候，我们虽然是从尘土中被提拔，从粪堆中被提出来的，但是我们却自己高高在上，我们却认为我们自己是要 与神要同等，我们却常常自个人偏行己路，我们不听你的话，我们以我们自己为神，我们以世界为我们的偶像，我们常常离弃你，常常背离你，常常不把你放在神的地位来敬拜你，我们常常被世界所牵引，被我们的私欲所拉下沉沦。主啊，我们真是看到主 我们和你是多么的不一样。主，我们今天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时候，我们真是看到你的伟大，看到我们自己的不足，看到我们自己的微小。但主，我们到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摆上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我们这一群会得罪你的人，为了我们这一群不完全的人。主，真是我们愿意到你面前来敬拜的时候，真是再一次高举你的名，再次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在你面前，向你承认我们的不足，向你承认我们的不义，向你承认我们的罪，让你来赦免，让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到你面前，面对审判的时候，我们能被称为公义，我们能够不在你的审判之下受那永刑，乃是在你的光中能够行走，能够得到你永远的生命。主，谢谢你，因为当我们在一起向你敬拜的时候，主，你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你自己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真存着圣洁的心，带着诚实的心到你面前，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向你欢呼，因为主，向你知道向你欢呼的那名是有福的，因为必在你的光中行走。主，我们真是愿意行走在你的光中，我们不愿意行走在这世界的黑暗当中。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保守我们，像你带领大卫一样，你是他的神，他的父，拯救他的磐石。你今天也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父，拯救我们的磐石。让我们真降服在你的爱里面，让我们说我们愿意来到你的爱里面，向你降服，服服敬拜，一生在你面前敬拜你。这样祷告感谢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 我愿意降服，爱我愿意。十字架的光芒，让我们进到神的怀抱中。爱我们，让我们降服在他里面。神不是以铁杖，不是以威胁，让我们降服在他里面，乃是以主爱的力量，让我们降服在他里面。再一次，我们用祷告的心，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一面来思想神在我们身上，从我们得救，从我们出母腹，他所给我们的爱，他所给我们的保护带领，让我们真是降服在神的面前，跟他讲，我愿意降服。 的光芒，温柔又慈祥，带着主爱的力量，向着我照亮，我的心不再隐藏，完全地爱上。 谢主，让我们能够在他怀抱中跟他说，你是我的主，我降服在你的里面。接下来我们要读今天的经文，下面是圣餐礼拜，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好，弟兄姐妹，以下是领受圣餐的时间，但愿我们大家都预备一颗心，准备领受圣餐。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let's prepare our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圣诗《古旧十架》。Let's sing the hymn together, The Rugged Cross. 山岭上矗立古旧十架，是羞辱与痛苦的牢。深爱自主耶稣为我们被钉死的十架，是我世人所轻弃，我却以十架为宝贵。深爱之主耶稣，舍弃天他荣华，愿背负十架，忘了过他。把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他还公义冠冕。哥哥他十字架虽有血迹斑斑，我看他仍圣洁华美。因救主在十架为我罪被钉死，我罪恶却赦免的诚意。愿将世上虚荣全放下，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公义冠冕。对着古旧十架，我愿永远忠诚，感受世人辱骂耻笑。救主快要再来，迎接我到天家，与救主永远荣耀荣耀。愿将世上虚 荣全方向，我一生要背负十字架，到那天可还共一关联。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又是在一起来领受圣餐，纪念主。正如诗篇诗人所说的，主啊，我拿什么报答你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我要举起救恩的杯称扬你的圣名。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day we come together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to commemorate the day of the Lord. Just like the post said in the Bible,What shall I render unto the Lord for all his benefits towards me? I will take the cup of salvation and call upon the name of the Lord. 圣经上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因此，每当我们领受圣餐，纪念主的时候，也是我们感恩的日子。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透过他的生命、他的受死以及他的复活，使我们人生有了盼望，也因着这样，表明我们是耶稣基督的肢体，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而我们就互相为肢体。所以在领受圣餐之前，我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来劝慰大家，当本着一颗敬虔无愧的心来到神的施恩宝座前。假如我们有什么事情得罪弟兄、亏欠别人，当在领受圣礼之前求主赦免。如果我们有与人争执的，当在领受圣礼之前，我们求主耶稣基督来帮助我们，来克服我们自己，互相原谅，使我们有一颗敬虔无愧的心来领受主为我们设立的圣礼，也用一个谦敬的心来领受主设立圣餐的话语。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s only begotten son, that whosoever believes in him should not perish butHave everlasting life. Jesus said, I came that they may have life and may have it abundantly. I am the good shepherd. That the good shepherd lays down his life for the sheep. In observing communion, we are remembering Christ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in his life, his death, and his resurrection. When we observe communion, we show our participation in the body of Christ.His life becomes our life. And we become members of each other. Therefore, before you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if you own to others, you should pray our Lord to forgive. If you have a quarrel with somebody else, you should ask the Lord to help us to forgive each other so that we have a godly, humble heart to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andTo listen to the main set of this course. Let's pray.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当我们领受圣餐之前，让我们能够洁净自己，免得我们只招咒诅不招祝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知道我们心中还有什么因而未显的罪没有认的。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愿意全部认清，好让我们一生一世蒙祝福，一生一世有平安在我们心中，有你的爱在我们心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感谢，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阿们。我们在领受圣餐之前，我们要知道，因为圣餐是给已经受洗的弟兄姐妹预备的。你没有受洗没有关系，你要等候，等候主给你的时间，让你有机会受洗。那么如果你没有受洗， 当饼和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请你传给旁边的人。Anyone who has been baptized can receive the Holy Communion. Otherwise, please pass it to others. 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他以圣洁的手拿起饼来，举目望天，祝谢了，就掰开递给门徒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The Lord Jesus, on the night he was betrayed, he took the bread, and when he had given thanks, he broke it and said, "This is my body, which is for you. Do this in remembrance of me." 今天晚上，我们今天啊、上午，我们一起来纪念主的时候，也让我们预备一颗心，让我们知道。我们领受圣餐，圣经里面的教导是让我们能够在领受圣餐之前来向主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一起低头默祷，准备领受圣餐。我们请陈金龙弟兄为这饼献上感谢。 亲爱的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今天，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你的面前，怀着一颗崇拜的心，怀着一颗敬虔的心，怀着一颗感恩的心，来思考主在2000年以前为了我们拯救我们的灵魂而破碎自己，成全了在十字架上面的救恩，使主神以自己的荣耀达到顶峰。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名分与这样的福分，能够在一起在主里面统领这个饼。感谢主，赞美主，我们这样的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大家都拿到了饼了吗？让我们以存感恩的心来领受这饼。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In the same way after supper he took the cup, saying, "This cup is the new covenant in my blood. Do this. Whenever you drink it, in remembrance of me.我们请陈启章弟兄为这杯献上感谢。 天，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感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主啊，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蒙罪的时候，你拣选了我们，我们受到蒙召。感谢赞美主，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求主能够带领我们，让我们罪能够洗净。谢谢你为我们在十字上所留下的鲜血洗净我们的罪。感谢赞美主。 阿门。感恩的心来领受这杯，请大家低头默祷。天父上帝，我们今天在你的殿堂当中，我们再一次领受了圣餐，让我们纪念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也为着你的再来。求主耶稣基督接近我们的心，因着我们能够领受这饼和这杯，你赦免我们的罪，也让我们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都是一个肢体。主啊，求主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求主赦免我们以往的过错，让我们能够向前看，能够展望我们将来荣耀你名的所有的向你所做的。感谢赞美主，祷告不配，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罪名，阿们。 好，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三处，第一处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0-25节。以弗所书第五章20-25节，如果有圣经，我们请翻到以弗所书。如果旁边人需要帮忙翻译的话，请稍微帮助一下。以弗所书第五章20-25节。我们请姐妹来读20节、22、24，然后弟兄21、23、25。好，请姐妹读第20节，请。凡事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神， 弟兄，请二十一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才是顺服丈夫。 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下一段经文在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我们翻到一起读好了，因为台上现在没有姐妹来带姐妹读。我们创世纪第一章26-28节，一起来，请。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最后一书在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马拉基书旧约最后一卷，马拉基书第二章十五节，第二章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啊，马拉基书二章十五节，请。虽然神有灵的余力能造多人，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愿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感谢主，牧师今天回到我们当中啊，他今天正道的题目是婚姻的真谛。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